好，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特， 我是末日。 今日2021年12月11日星期六，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这个礼拜咧就颇多新闻，多到有啲我自己讲意外嘅年尾。 你句句都咁讲啊？ 唔系，有时上个拜好静嘅，其实上个拜谂住两三日讲完，但今个拜咦咁多嘅，仲系好啲新闻突然间开咪之前半日先嚟嘅。 嗯， 咁讲一单附文先啦。就任红白机之父就上川雅之就逝世，享年78岁。咁佢就负责设计红白机，而红白摄机同埋超任佢都有份参与嘅。 应该系话老任早期嘅 亚人机元老， 应该系电子游戏嗰个嘅早期啊，都系老任，大家知成百年历史噶啦。佢开始起家，开始搞游戏嗰阵时咧嘅硬件几乎都系佢设计嘅，旧第二个部嘅主管嚟嘅。佢当年卡拉 TV 应该系佢做嘅，咁啊。大部分早期嘅电子嘅硬件都系第二开发部搞出嚟㗎啦，咁就当然佢最代表咗梗系红白机啦，咁所以大家叫佢红白机之父。 其实呢红白摄机同埋超任都系佢嘅。 所以佢唔止系淨系开发红白机啊，唔好当咗佢淨系开发，佢系基本上系任天堂早期嘅大部分嘅硬件都系佢搞出嚟，后尾重组完之后呢先打散咗佢，先冇咁退咗落嚟个最重要个位置退咗落嚟嘅啫。 咁佢喺2004年就退咗休，就去咗立命馆大学就做咗客席教授。咁然之后连咗喺立命馆大学嘅游戏研究中心就做初代馆长。 嗯。 即系一直都随仲又系做緊啲学术研究嘅。咁就喺旧年呢就攞咗京都市喺2016年就攞咗文化厅艺术奖。 即系佢点解呢啲咁地位咁崇高嘅人，你老实讲佢晚期都系攞埋唔少奖㗎啦。咁。 不过有少有不过其实78岁，我突然间有个讲法就系咪有啲后生少少咧？因为列尼史国84岁仲拍紧仲拍戏，91岁奇尼少仲拍紧戏，78岁突然间觉得好后生。 咁啊， 而家人真系 咁啊，日本人就平均再齐一次啦，日本人平均男性寿命82岁啦，咁差唔多啦，都喺呢个数附近啦。咁 咁啊，宫崎骏一仲做紧动画，几后生。嗱，咁讲下一单其实跟进消息嘅，就拖几年噶啦。咁 UFO 社长阿近藤光，咁之前逃税单嘢，终于有咗结果啦，就判咗就逃税3年之间判逃咗1亿3800万日元，咁就判咗1年8个月，缓刑3年，罚3000万日元。 嗯，我发现咧呢单嘢之后咧，我发现原来有啲人系依然系唔明咩叫缓刑嘅。即系我有报道，仲要系香港某网站报道佢话佢判咗坐监，我谂紧缓刑喎，缓刑咪即系唔使坐监咯？你就即系老实讲啊，普通宅或者唔睇新闻嘅人，即系搞错呢样嘢，我觉得都正常啊。但系大佬你做新闻嘅人嚟嘅，即系不过算啦。 香港嚟噶，唔系传媒系咁噶啦。 不过觉得 嗱，即系咁讲，唔系应该咁讲，呢单嘢预咗嘅。一来以前都讲噶，逃税嘢喺日本企业界即系通街，即系日都有发生，系捉你捉到定捉唔到嘅啫。 啊，因为我哋当初第一次报，即系讲紧应该系2年多前去报嗰阵时， 鬼灭都未红 啊，未出啦，未红啊， 未出啦，鬼灭都未出啦。 嗰阵时已经讲紧呢单嘢一定系判罚款噶啦， 罚款缓刑、最多缓最多缓刑嘅啫。 啊，所以佢嗰阵时我睇嗰度话佢话会判坐监，我谂啊。唔撚係啊，咁都要坐监，跟住屌阿星，即係佢汉字写明啦，情役1年8个月，執行犹如3年，咪即係缓刑囉。 即係缓刑囉。然之唔好话俾你知唔識缓刑執行犹如呢啲点解呀大佬。你点做新聞啫，不算啦呢个就。 如果你真係唔識嘅，即係可能有啲人唔留意法庭新聞嗰啲，缓刑嘅意思即係嗰个缓刑嘅年期之内，如果佢唔再犯的话呢，嗰个刑期就唔会執行㗎啦，即係佢3年之内唔再犯同一条罪啊。或者系类似嘅嘢啦，咁佢就会唔会執行㗎啦。咁 如果我写包低佢都唔会再逃税啩，至少都唔会佢做啦，系都。 断估佢都唔会喺呢3年内逃税咁激戆居㗎，真係。 就係囉、啊。即係基本上就等于唔罚，同埋3000万对而家 UFO 嚟讲根本就收税啦。 佢、相对佢逃咗成1亿多税，即係当然佢要追返啦。咁。 虽然我觉得1亿税都好少，而一间公司嚟讲，其实1亿日元嘅税真系唔算多。 嗱，你唔好话我最面嘅讲法， 你亿几 yen 啊？你净系嗰年几之内啊？利息都唔止啦，佢冇提到要唔要赔，要赔埋你，要唔要罚埋利息啊？如果佢唔使罚利息嘅话，利息都喺度啦。 谂下一套动画平均1000万一集咯，你做十呢度只系一季动画嘅制作费，超虽然嗱咁咪 如果系几年前嘅 UFO 咧，就真系有可能会搞冧佢啊！但系而家 UFO 就 十岁啦。 咁啊好啦，咁讲到 UFO， 梗系要讲鬼魅啦。 即系油角篇出咗啦，先唔好讲啲废话话咩啊！我点同个仔女解释油角篇啊？我就通常第一个答案就是你唔好俾睇咪得咯，白痴。 唔系呢个套王嘅豪嘅讲法就是咁你点样教你个仔未识分啊？你冇教咪得咯，唔使理佢噶。即系呢啲嘢你唔识，你咪冇教咁简单。 戆鸠要咪就咯。嗱，咁讲咗第一集就 9.2% 收视率，以深夜动画嚟讲，其实几好高噶啦。 系黐筋，我哋上次讲过啦，你收深夜动画个收视率系用零点几嚟做单位噶。佢系个接近两位数啊，大佬啊，好恐怖！ 佢可以有 9.2% 系超高噶啦，你想唔通你想去十几点啊？傻嘅真系，龙珠咩？ 啊，即系我哋上次都提过嘅，系啦，咁 好啦，咁讲下你就已经都唔算最佳嘅，咁咧就嗱，蜘蛛侠动画，即系之前奥斯卡攞咗最佳动画奖嘅蜘蛛侠动蜘蛛宇宙，咁咧就佢嘅续作就有咗影像啦。咁就应该后佢又唔知好似冇讲到几年播嘅，总之就佢而家有咗片睇啦，就几时播又唔知。依轮即係应该趁住蜘蛛侠三就嚟上映炒起嘅场，乘机博埋宣传顺手做埋。咁就呢度就等佢嘅时候先讲啦。 应该係2022年公开准备。 哦，准备啊 ,ok, 唔好意思啊。 预定啦，但大佬呢啲嘢实会有咩㗎嘛，你知尤其是今年大家成日见啲电影基本上都係乱咁排㗎啦。 讲啦，讲电影啦。之前意外地几好睇嘅超音鼠二海报就出咗预告片啦。 因为佢之前last，即如果你有出完 Lola 之后未走嘅话，你应该有睇到啦，听佢又走出嚟show咗一幕㗎嘛，即係嗰阵时已经讲到明，如果佢冇意嘅话呢，拆墙都拆 Q 咗佢。不意我哋啦，有意啦，咁啊亦都不意话听到有出现啦，亦都其实都唔系好意外佢件佢件奥娇嗰件红色嗰件叫乜春我唔记得咗，成日唔记得佢嘅名 字。做呢、這个唔重要，总之 Jim Carrey 有。 当然啦吓，呢、這个就。 冇呢套讲咗成呢套戏，大家睇佢边度睇超音鼠啫，睇 Jim Carrey 啫嘛。 总之就系、是、应该要有嘅都有啦，咁冇上次嗰啲唔系甩碌啊，我哋成嘅咁。都可以值得期待下嘅，咁尤其是咧游戏改编电影咧，其实真系获嘅多嘅多就得嘅，呢、這个少数系少数系得噶啦，已经系。 啊，顺便讲埋啦，即系签署又新作游戏，但不过唔重要嘅。 呢个真系唔重要，真系顺便嘅啫。 顺便提下啫。 如果唔系讲电影消息，一定唔会提到佢。即系佢，总之佢出咗只新嘅游戏叫做《未知境界》啦吓，咁啊下年冬天发售，冇 full fucking care， 我唔觉得而家嘅 Sega 可以做个掂嘅 Sonic 出嚟嘅，唔错咁简单， 系应该个掂嘅 game， 真系面啊咁啊 嗱，讲起做咗电影啦，咁咧有一个超大制作、超大阵容啦，就系、是、北叫首先佢个名系 Bubble， 就电就下2022年5月13日公开，咁咧个阵容就猛啦，人设原案小田健。监督嘅荒木哲朗，剧本就虚原，音乐就泽野弘之， 黄金组合。 而主演声优就系志尊纯，即系列车战队嗱个列车红，超红啊！呢个阵容系猛到飞起嘅。 咁啊，仲有宫崎忠秀啊，咁啊，雨季啊，嗰啲都有吓，佢哋 依唔重要啦。 即总之就系、是、净系睇个 staff 表就已经系值得关注嘅作品嚟噶啦。咁啊， 通常我见到咁猛嘅阵容咧，就而家仲我觉得系会濑嘢居多噶。阵豪越豪华阵容咧，濑嘢机会越高啊！ 而且仲有，即系虽然佢近年已经系走咗去写东尼啊、去远啦，佢就已经佢啲表现如何咧，就即系大家唔知道噶嘛。 应该咁讲啦，我对荒木哲郎嘅评价系颇为一般嘅啫。而去远咧，如果系俾佢自己玩，我觉得睇东尼会开心啲咯。 啊，我唔知道啊，荒木揿唔抌得住啊，去远咯。 我唔系，我觉得佢揿唔住仲比较好啊。我只系惊揿得住先惨。 我唔知你两位真系合作起嚟，佢系会系咩样？我估咯，估唔到系长什么，但系总之就系会值得留意下嘅。咁啊，虽然啦，因为系电影啦，所以就可能要有啲时间先到香港噶啦，咁样咯。咁啊，日本嗰边就五月 供应嘅暂停五月啦吓，咁香港就嚟唔嚟都系一个问题，因为香港引片咧，其实就睇名气多噶嘛，唔系睇人噶嘛，可能要睇佢日本嗰边反应如何先咯。 好啦，嗱咁咧就讲，依系年尾，只不过唔系奖嚟嘅，咁咧就每年咧年尾 Google 咧就公布咗人气急上升嘅搜寻字，所以急上升就系、是。之前冇呢个字眼突然间爆出现咗，即系长期有住嚟 iPhone 啊嗰啲嘢就唔讲噶，就系、是、之前冇嘅，今日突然间出现咗嘅。 简单讲就系当年之内有乜嘢系受，通常就系受全民关注，最少系受全网民关注嘅嘢啦吓。 咁我读一读啦，顺住读啦，快速啦。首先第一名东京仍然奥运，第二大谷长平，第三东京复仇者，四 Mountain Rise， 五咒术回战，六赛马娘，七新冠疫苗，八小熊赛内。九合三九十小三田贵五，咁就第三位就东京复仇者， 应该系成个 list 入边最意外一个。虽然第一你知道个原因，应该都唔系好意外嘅啊。 我中间或者我先讲顺便两句个人感受就系、是、呢套嘢咧，我觉得佢某意义上面咧，比嗰啲咩异世界转生更加超现实嘅。成个不良少年团咁多靓仔，仲做乜不良少年一跳？我知啊！我成日即系我睇《东京复仇者》就系、是、你成个男团咁嘅颜值咁高嘅不良少年，你唔好玩我啦！你就成班卡苏啊，皮貌不似人君嘅傻逼嘢先走去做不良少年嘅啫嘛！靓仔做不良少年傻呀！ 咁你要俾女睇啊嘛？ 唔系，即系关就系、是、你太过超现实啦！你生咁靓仔，你做不良少年啫？屌你成班女养你啦！唔好玩啦！靓仔到咁嘅样，大佬行出嚟个男团咁款，装嚟事务所走出嚟嗰款，又话俾你知，我做个不良少年嘅世界吓、啊，你咪搞错，你咪搞错咗你呢个路行啊！不过算啦，要吐槽啊，我想吐好耐，不过冇机会咁解啫。咁就 One Time Wise 唔意外嘅，就算回战都 OK 啦。 马良我有少少意外，不过可能系因为佢完整标题，因为系佢上咗榜系完整标题，可能佢净系得马良呢个名字分散咗两个搜寻咧，变成个数字比较低少少，可能啦，我唔肯定佢入边会唔会将净系得马良都塞埋落去，我唔肯定啊。 差唔多啦，而他先，仲有其实佢仲有啲细分嘅，咁细分有啲game 嗰度咧 ，Mountain Wise 第一名啦，二马良，三就 Pokemon Unleash。跟住 Tales Arise， 跟住包食八，跟住 Keyboard 岛 Adventure， 跟住Relay V， 跟住Pikmin Little Nightmare 同埋超最第十位啦，机战三十，机可排第十位，好神奇啊！神奇到我都意外噶，呢只嘢。 咁啊，你讲机战啦，就要讲大家都大新闻啦，其实就系 好突然嘅，因为系星期五晚先公布嘅。咁星期五晚，阿志田贵信喺机战嗰个登放送度宣布讲话，佢已经离开咗 BN 社啦。咁就其实件事咧，就八月就佢搞完只机战三十就已经离开咗噶啦。咁以后咧就佢以 supervisor 嘅身份协力制造，言下之意就系以后就唔关我事，有乜嘢唔好问我。 即其实本来佢都系有咩嘢冇问佢噶啦，佢根本就唔系佢决定嘅，好多嘢都系。 唔系因为其实佢同嗱同样系阿头走人，但系佢同明月念阳系唔同嘅。明月念阳就系、是、佢做咗太耐行政管理工作，佢基本上佢做叫做咩啊？有呢厌啊！佢系叫做你继续留喺人龙工作室里面咧，你都系做行政管理工作，咁佢叫做反正只 game 已经交代俾人咯，我留喺度冇嘢好做咯，咁索性就出去发展。但系咧，阿自田贵信摆明就系咩啊？乜嘢都唔做得，乜嘢都唔俾佢决定，而继续做佢嘅玩具促销游戏，咁留喺度超冇瘾。佢又唔想同公司反面咯，咁咪好嚟好去咯，嗰只嘅。 我会觉得系 O.G. 可能真系出唔到料。 唔系可能，99.99% 唔使。 呢个可以作为一个信号，就系一个 O.G. 棺材钉啦，应该咁叫啦吓。 系啊， 即系大家都知道 O.G. 好有可能出唔到啦，但系一路大家都系冇一个好明确嘅信号，就话听我 O.K. 收皮啦。咁但系而家咁样嘅可能就系佢都系确定咗 O.G. 做唔到啦，咁佢咁冇走咯。即系咁，我亦都冇，因为佢冇留低嘅必要啦，已经在。咁啊，你日后仲出机证的话，你咪翻嚟搵我做下 freelancer 啦。是咁样嘅啫， 挂个名啫嘛，真系。 唔一定，可能佢真系会做嘢嘅。咁即系真系会再出机战的话，你咪先翻嚟去做，睇下会做几多嘢啦。我唔知啊。即系而且佢都其实佢五啊零岁又话退休就未到嘅。 好后生，五十零岁好后生，喺游戏喺而家年代。 以游戏业界咧就其实算老噶啦，但系以即系如果佢净系纯粹写剧本啊、指导啊，即系唔系一线开发嘅话咧，仲可以玩好耐嘅。即系你知道呢啲咁，其实呢啲体力劳动嘢嚟嘅。如果你真系喺一线做开发嘅话， 其实你六十岁左右咧，就已经系差唔多退落嚟。你就算仲挂住个制作人名咧，其实下好多嘢都系下边帮你做噶啦，已经系。 哇！即系好似我哋特派专员嗰类咁嘅嘢，系啊，人工好高啊，但基本上系体力劳动嚟噶嘛。 系啊， 对住 monitor 系咁督。 啊，咁啊，而且佢个压力，我谂就比一般嘅制作人都要大啦吓，真系。 做呕嘅。 上边又唔捻俾你出，下边又个捻个要你出，即系而家系佢好惨啊！佢真系个捻个。见亲佢就问 O G 咧 ，O G 咧个捻个喺度问佢，好似全 而家唔使问啦， 好似揸咗全世界咁，咁啊而家就唔使问啦，冇啦，唔使问啦，唔捻使问啦，冇有咩你真系要问嘅，问 Ben Dai 冇问我， 系啦，关人捻事啦。 啊， 咁咧讲完游戏，我而家讲完佢入到游戏界，我讲下游戏界嘅新型猪肉奖 G O T Y 啊 Game of the Year 啦。咁今年嘅睇头啊之余相对比较少嘅，咁所以我哋呢度净系讲佢得奖个 Game of the Year 就 系啦。 毫不意外，虽然成行，我真系完全谂唔到会有其他嘅可能性。而且佢就顺便攞埋呢个咩最佳家庭游戏啊，最佳多人游戏。咁啊，呢只游戏最大缺点只有一个啫，就系买 game 系唔送朋友嘅。因为只 game 系要两个，一定要两个人玩，系一定要，冇单人会呢样嘢嘅，系一定要两个人。 完全歧视独眼，顶佢个肺。 系啊，所以话点解买 game 唔送朋友？咁你一个人系玩唔到啊，所以佢个玩家投票反而唔系第一啦。咁啊，好亦都好正常，即系咁。但系嗰只游戏本身嘅制作非常好嘅。 即系呢个游戏，因为其实我对鬼佬游戏唔熟，即系嗱，因为双城我真系唔知啊。 啊，呢只真系好嘢啊！如果你搵到个 friend 同你玩嘅话，绝对系好嘢。 冇 friend 啦，冇 friend 啦，屌我真系呢个年头仲搵咩 friend 啦？好嗱，咁讲完双城行，讲下双城行啲嘢啦。 系啊，咁啊 ，Take Two 嗱，只 game 叫 Take Two 啦吓，因为双人成行原名或者叫英文名啦，就叫 Eat Take Two 啦。咁佢要注册商标，咁有人就跳出嚟反对。咁有人讲到话，好似呢个 Take Two 架咩大魔王阻止一间小游戏厂压落嚟咁样，咁但系佢个反对内容我觉得合理喎。事源乜嘢咧？就系佢间母公司我唔识读。要注册双人成行个商标，商标注册呢样嘢系会有个时期之内啊，系可以反对嘅，全世界都系咁样噶啦。咁呢个 TikTok 就走出嚟反对，咁佢原因就好简单啫。喂，如果你注册咗呢啲 TikTok 嘅话，咁我哋点算啊？我哋叫 TikTok， 咁我哋要搞咩嗰阵时？咁就好麻烦噶咯。咁所以佢就话，我反对佢将呢个名去注册咗佢做商标。咁 合理、哦。 咁我觉得好合理喎，而且咧佢唔系话我同你抢注册商标，因为咧佢自己啊都冇抢到双人成行佢个商标度啊，佢冇抢到噶。即使话其实而家理论上你系呢个名依然系任何人都可以攞嚟用，你冇人有专利嘅。咁到时有人又出只叫 Eat Two 嘅嘢，双人成行间公司系唔可以告佢嘅。而家就系咁样，佢系放弃咗个专有权，即使任何人都用得咁解嘅啫。咁唔係某啲人讲到咁邪恶，话你出唔到 game， 咁啊即係你知啦，呢个凹星即係佢旗下冇啊，佢係凹星嘅冇公司啦，如果大家唔记得咗我睇一睇啦。你话你凹星最近期啊啲出埋啲垃圾 game， 咁啊俾人屌撚到开花，咁啊然后又出多单，可能佢大家个先入为主嘅观感唔好喎，所以就觉得佢又系嗰啲咩版霸权啊嗰啲嘢，唔系佢真係纯粹系维护自己利益，顺便维护咗日后可能要用呢个名嘅人。因为 TikTok 又唔系真系一个好罕见嘅名嚟嘅，老老实实， 好普通啫嘛，依名 咁啊，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啦吓。哇，好啦，咁啊，鬼佬游戏咁啊，继续我哋跟进翻上个礼拜嘅消息。咁啊，我唔知佢系即系点讲啊，啲新闻逐个出啦，系挤牙膏啊，定系轮住包啦？ 连续剧咁款啊？ 系上次讲到呢、这个。Battlefield 个总监离开，咁工作室解散，呢个 Epic 个重新工作室就去，有冇可以叫接管啊？算啦，兼管啦，两个工作室接近系融合㗎啦。咁跟住而家又出咗个消息，就系重新工作室嘅制作总监，即系唔系接管 Battlefield 嗰边嗰个啊，系另一个联合创始人，佢总监嘅位都离咗职。即是其实是两边各有一件大佬嚟做嘅职，当然唔系走晒啦。原来系 EA 要杀肉，大家知咩叫杀肉噶嘛？你玩 figure 或者系玩电脑，你有啲就知啦。两个坏咗嘅电脑，各自坏嘅已经系唔一样嘅，咁点算啊？咪砌埋一部好嘅咯。佢而家好明显出两个工作室杀肉啦， 真 系。咁啊，一切嘅新生活都解开啦。点解系重新工作室？点解系 Battlefield 之后，即系全部大家？ 大家都听明啦，就系、是、两间嘢都各自有啲问题，咁我唯有杀肉将佢砌翻做一个好嘅工作室咁样啦。好啦，咁啊、应该都系算系鬼佬啦，因为SIE 其实大家都知已经系算系鬼佬公司，而且个出事嗰个位都系鬼佬高层嚟嘅，咁就。SIE 一个佢个位咧就叫做工程高级副总裁直译的话，但系佢又唔系真系副总裁嗰只，即工程部嘅副阿头啦，应该咁啦。佢仲但系总之都算系高层啦。俾啲团体咧就去钓鱼执法，钓鱼执法就系去约啲僆仔仔嚟噶，去出去约炮嗰啲同志网站啊，走去约，但系。其实同志网站约炮其实唔系咩问题，问题就系对方未成年，佢讲到明系未成年，而且个对象宣称15岁嘅，咁啊实际上系咪我唔知啦，咁但系佢因为上网大家知啦，咁啊佢一见面佢就知濑嘢噶啦，咁但系咧就咁啊肯定摆咗出嚟啦，咁啊结果就 秒炒啦， 梗系秒炒啦，老老实实啦，问题唔系机，问题系靓仔，问题系搞靓仔，尤其是啲鬼佬啦，老实讲15岁就有啲踩界咯。 如果你俾人知道，应该咁讲就系你约人身份，俾对方知唔知系乜水先？如果你对方知你乜水，你有约炮嘅话咧，你抵炒嘅，大佬喂，好大咧，真系大公司啲叫人一个贵高叫位高权重人物，你做呢啲嘢，梗尽开，梗系唔好俾人知系乜水噶啦。 嗰、那个团体咧系长期会走去钓呢啲咁嘅人，跟住去举报佢啊，所以佢会揾一个即系其实呢样我觉得有少少唔好嘅。就是佢会揾一个咧啱啱好未成年，因为16岁成年啦嘛，已经16岁，即最少你合法约炮啦吓。咁佢会揾啲咁嘅，然后咧就去揾唔同嘅人走去约炮。如果佢真系走去约嘅话咧，就咁就报警噶啦。佢系咁样去嗰啲斗策团体系咁样做嘅。咁然后佢咁啱呢件钓到呢件，系佢应该系有史以嚟最大粒嘅人，所以我哋先睇。其实一路都做紧呢啲咁嘅嘢嘅。咁好唔好啊？之如此类，我就唔评啦，唔喺度评论。总之就是这么回事，结果佢就 只能够我一句咯，深表遗憾 咯。咁而且佢虽然话叫又叫高层啦，但系佢又未真系大粒到佢俾人炒会即时会影响个公司有任何嘅运作啊，之类之类嘅嘢，就纯粹就系、是有啲发生啦。咁、跟住就仲有一单仲发生啲嘅。不过个位咧就系我哋好少提嘅，战斗民族嗰边就系、是、我哋比较少提到一间厂，间厂就厂名唔识读。老老实实，仲大个你讲佢出佢嘅产品就大家一定听过噶啦 ，AKC 系赤脚近公司， 系啦。 咁佢就出一只新枪，叫做智慧型散弹枪。咁啊调翻转俾游，因为独立游戏公司就屌佢，好似唔系告嘅，因为可能佢哋冇咁嘅财力啦，即系屌佢抄佢哋抄袭佢哋嘅枪，即系咧游戏攞现实枪支作为原型就唔系好出奇嘅。咁如果系中间冇授权都唔系好出奇嘅。咁但系调翻转咧。就真系细说身语啦，咁啊，据佢嗰个咧就系、是、呢间公司咧，原本就提案就将佢入边嘅原创嘅枪咧，就做出嚟咁样嘅一个咁嘅企划，咁啊，其实都唔系好出奇嘅，因为AK47呢间公司咧，自从俾人制裁咗之后咧，咁其实佢个主业务即系做枪，真系做枪俾做武器嘅业务啊，已经系一落千丈噶啦，咁。佢要搞啲咩时尚设计啊 ，credit card 嘢，咁呢个其实都算系其中一样嘅。虽然佢系叫枪，其实咧系但系西方玩具嗰种啊，即系啲你知美鬼佬啊，好少中意噶，拍上 YouTube 都净系有噶，攞啲枪当玩具咁玩啊。咁呢嚿其实攞嚟咁样用嘅，呢件嘢与其话攞嚟杀人，不如话攞嚟玩，系主要系攞嚟玩嘅。 唔系咁啊，真不过好老实嘅，呢张真系好有型，我一睇咗次序图。 系啊，即系因为。原本嘅设计唔系攞嚟为功能而开发，系原本系为咗好睇而开发噶嘛。佢就系睇中呢样嘢，佢先攞嚟去啊。咁结果咧就系、是、个企划继续做，但系对方间游戏公司咧就完全冇再下文啦。依个即系咧，基本上佢就系抄咗佢嘅设计，变成就系、是。咁、唔知到底佢系实际上系呢个企划即系签唔到约，但系继续运行啊，定系其实系最终啲商业纠纷啦，我唔肯定。总之就是都有啲细说身语攞出嚟大家睇啦。 好，咁我讲开游戏公司嘢，又讲一阵，其实话算系新闻定旧闻咧，其实拗头就系FGO 就喺十月七号嗰日突然间，十月六号啊，突然间掟咗个声明，四国语言啦，唔系咩死机嗰个啊，总之四国语言就话各位玩家唔该，有冇再插包啊？再插包告鸠你啊！就咁样意思。当然有粤又好温文啊，日语、英语。简系中文，繁系中文，韩文，五国语言添，仲叻过咩？ 咁但系其实老老实实啦，呢类咁嘅嘢正常都有嘅。其实 因为喺你签咗条卖身契，即系你开任何游戏之前，你总会有个你从来冇睇过嘅卖身契要剔噶嘛，觉得咩同意受条人啊嘛，嗰、那个契入边其实有写住系禁止呢、這个 拆包，俗称拆包啦，即系话嗱，通常咧游戏咧喺啲手游咧喺游戏正即系公开之前咧，会将资料事先俾 download 落嚟，之后咁样就可以快啲，唔会扯到冇 server。咁啲有啲玩家嚟 Android 玩家咧，就会喺即系依扯咗嚟资料入面拆咗啲角色新角色嘅资料咧，就公布咗，即系俗称拆包。而 FGO 里面咧最代表最近最新嘅例子就系枪击版嘅版本龙马，之后之前就 2.6 张嘅一大堆新角色，全部都拆包出嚟嘅。 呢、这个动作喺合约上面叫做逆向工程啦，即系你做个软件做逆向工程啊。咁其实向来都禁止嘅，佢只不过而家在因为嗰条冇人睇嘅嘅卖身契入边咧，系大家 ignore 咗佢，咁所以佢又一另外再攞出嚟睇一睇。虽然如果系未会 ignore 嘅，依然都系会继续 ignore 嘅。 咁顺便讲下啦，嗱。之前 FGO 咧公布咗就话今年尾会有个大型活动嘅2.6.5张俗称飞灵奖女乐园通过狮子岩保护区，咁咧大家以为呢个圣诞节起码成半个月长草啦，结果唔系，10月8号突然间10月7号之前突然间话俾你知，今年系有圣诞节噶，有圣诞节嘅活动 Making Christmas Party 就只有9日嘅啫，虽然可以拆箱，但系搞时间你根本拆唔到几多。就成班玩家俾动乜嘢拗晒头，完打乱晒就系、是，喂，我谂住就冲，成日冲2.65张嘅，整个九日圣诞 party 俾我点冲啊？不过呢个就睇你自己睇定啲啊，反正对于我冲一早已经玩到最新进度嚟讲就唔关事嘅。 难得佢哋咁勤力啊！ 系啊，嗱，咁咧就讲嘅呢单嘢，因为就开入又系 FGO 嘅，其中有啲关系啦，不过今次就唔关 FGO 事嘅，就系、是。又系嗰条美国西加印度教协会嘅会长，就美国政治人物，就走去告，走去唔系告啦，走去投诉斯加 Sammy， 就话佢针对神选生五，就玩印度教神明，咁就叫佢又要修改啊，又道歉啊。而根据之前投诉 FGO 同之前再投诉个针对神选生三嘅往绩嚟讲咧，我都写包一单，基本上高达 99.5% 咧，系唔会人理佢嘅。 我还是觉得单身版我见过啊。 呢条友系出咗名讲得好听政治人物，冇听啲就政棍。佢专门揀呢咁游戏呢去博出位嘅。投诉过几次啦，之前 FGO 投诉啲人好似好大好似觉得好严重咁，但后来一起炒一炒资料台呢个挑惯犯嚟嘅。总之就咩佢种同啲女权撚一样，总之见到有咩就嘈冤巴闭，又叫道歉又乜又乜。你唔客气讲句，如果你伊斯兰教惊你啫，印度教算罢啦。 如果你话宗教嘅分别嘅话咧，仲要睇一样嘅，其实咧印度教系一个非常之包容嘅宗教嚟嘅。如果以宗教嚟计啊，即系如果你唔将佛教计做宗教的话咧，佢系几乎系世界上最包容嘅主要宗教嚟噶啦。咁所以佢对呢啲嘢其实官方啊就向来就唔系好管嘅， 冇乜所谓嘅。 因为佢哋个宗教观啦入边咧系对一切嘢好包容嘅，所以佢呢啲嘢佢正常嘅。如果你真系要研究要主义嘅话咧，其实系唔会管呢啲嘢。 冇话啦， 即系你算包佢咯。 基督教、天主教啊，啲神嗰啲天使神明啊，玩到飞起都系咁样啦。 咁啊，所以就基本上咧，就系攞嚟睇完、讲完、笑一笑就算啦，即系冇需要、冇必要去管呢单嘢。 理佢系啦，理佢多鬼鱼嘅。 跟住一单咧，就其实都算系大消息嚟嘅。咁按时间顺序啦，首先咧就系人工智障5周年，咁佢有三放送啊嗰啲嘢啦，咁佢三放送入边咧就提到个重磅消息，首先就系佢会搞演唱会，咁啊Hello World 2022，咁呢个其实唔系我中意嘅，咁另一个消息就系呢个演唱会之后，人工智障会无限期休止，咁呢个就真系 有咩绯闻啊？吸毒啊？ 咁啊？咁啊，佢入面出咗片片去再解释详细解释嘅，咁佢其实佢以根据个片入面嘅讲法呢，其实我觉得佢系暗示啊，其实佢系要做新 project， 而喺 project 开启动之前佢要暂时停止啫。因为日本讲嘅无限期休止，就同我哋中文讲嘅永远无限呢啲有少少分别嘅。佢只系话休止的时候并不知道几时重开。理论上是这样的，虽然日本业界很多时用到就是。 应该讲就依个名词对于香港一外国人来和日本人的理解不同咯。日本人对于无限期的意思就是重开未定。 是啊，简单讲就是重开未定啦。但是日本人亦都用到成经常即是字面上就是重开未定，但是他经常用到就是根本就不会重开。 即只不过留翻条尾，我日后重开的时候唔会变成食言咁解嘅啫。咁但系呢度入边咧，系其实几有机会真系重开未定嘅。而个重开未定嘅原因，只不过系佢唔知佢新 project 几时去搞。咁啊，当然啦。 唔系好似林达英重开未定啊？ 咁都要，即系前面唔提嘅啦，你又同仲要提，都要睇一提啊。 唔系，系要抽下，间唔中抽下阿林达英水嘅，间唔中都系要。 啊 ，OK 啦，咁啊。咁佢消息出完之后呢，咁原本其实已经系点讲，难听讲佢嘅关注度其实已经系相当地低嘅，你睇过 LiveX 嗰啲嗰啲声势早就冚过晒佢哋㗎啦。咁但係出完之后咁都毕竟系即係其实佢现价呢一刻佢依然系 VTuber 入面订阅数最高个位㗎。虽然你知道好多都系已经系非活跃㗎啦。咁消息出咗嚟，咁大家又关注翻啦。咁佢亦都系因为咁样啦，佢系冲破咗300万订阅。佢提到嘅原因咧，就系咩 NFT 啊、元宇宙啊嗰啲而家好流行嘅语言啦吓。如果你想知呢两样系咩嘅话，就听翻我啦吓，即系听翻我之前个 NFT 同元宇宙嗰一集嘅我 Touch Channel 嗰边有提到嘅，咁啊。咁佢又想跳落去玩呢样嘢，咁因为一路活动住嘅话，佢可能系冇办法专心去搞呢啲咁嘅嘢啩。即系日本嗰边其实对 NFT 其实几热衷下嘅，即系因为有钱，因为可能因为有钱袋啦。咁啊，讲到 YouTube 啊，咁我哋讲下啲 YouTube 啊，咁啊有个鬼佬嘅 YouTube 老实实我唔识佢嘅，咁就拍嗰段片就宣称，咁就因为东影就焚鸠佢，用版权去焚鸠佢，佢下架咗其中嘅150部嗰啲动漫嘅评论影片，同我哋好接近噶，咁就下咗架，咁佢就宣称系东影提出版权警告嘅，咁但系咧佢提嗰个咧，我就觉得有少少误会咯。点解咁讲咧？因为咧佢话东影提出 content ID 声明。咁但係呢，以我睇后台嘅情况呢， Content ID 声明其实係 YouTube 个系统自动生成的。即係个系统觉得话你可能会触犯到某啲人嘅版权，咁佢就会自动弹警告出嚟㗎啦。咁版权拥有者嘅话都会收到咁嘅通知嘅。咁个版权拥有者可以 ignore 咗你嗰个通知唔理，即係唔管啦，或者放佢啦。又或者係选择将攞到 Content ID 声明嘅片嘅广告收入，就算佢原本唔放广告都好啦，我照放塞广告落去，而且有广告收入会归我所有，又或者直接对佢提出版权警告，佢应该有呢三种嘅处理方法嘅。咁呢个嗱，佢入边声称系东影可以告鸠佢，但系咧，如果系 Content ID 声明嘅话，应该系 YouTube 系统弹出嚟，最多佢都系被动地去做某啲嘢嘅，仲可以要求下架啦。咁到底系东影要求佢下架？定系其实东影冇要求下架，只系佢见到 Content ID 声明就惊俾人告，就自动咗佢下架咧？呢两种我系唔肯定系边一种嘅，因为对佢嚟讲其实系一模一样，其实系一样嘅嘢，但系对我哋或者对街外嘅人睇呢件事咧就好唔同啦。因为咧有人讲到话东影好邪恶啊，版权如何那样。 咪印象中东影其实喺方面唔系又执得好严嘅啫，我印象中。 以日本动画界嚟讲，算系执得严嗰间嚟噶啦。佢入边啲嘢上亲呢口，即刻俾人斩噶嘛。当然系原旧贴上去啦，但系佢 有原旧咧。但系因为我就成日睇，因为喺截片嘅话，其实相对嚟讲，佢我又唔觉得特别严。 佢系嗰啲评论，但系引用咗原本嘅作品，咁咧佢就用呢个合理使用为理由去叫做抗辩啦，因为喺美国系有叫合理使用嘅。我都唔想叫大家听翻以前讲网络廿三条嗰个 podcast 啦，但系有某啲国家入边系有啲咁嘅嘢嘅，咁香港系未有嘅。但系作为评论嘅引用咧，其实系可以喺香港都系可以系嘅。而日本嘅话咧，就其实咧就其实系冇嘅。即系咁啊，所以呢个就唔同国家嘅法律之间有差别，咁啊有啲麻烦啦。因为东影系日本嘅公司，大家知啦。咁但系国家佢个俾人告嗰位就俾人事主啦，叫做咁佢就系美国人嚟噶嘛。咁到底应该用边法律为准咧？咁就即系我咯。如果真系要讲嘅，其实你应该要喺日本嘅法院起诉佢，然后佢喐唔捻到个喺欧美嘅 YouTuber， 应该系咁样先啱嘅。 因为我曾经谂过试拍呢片嘅，我都冇曾谂过下嘅。 超好简单，我哋个 podcast 如果加埋相啊嗰类嘢，掟上 YouTube 就系呢类咯。 就咯。 不过佢就用咗，但系咧一般嚟讲咧，纯粹评论嘅情况下引用咗一部分嘅内容嘅话咧，通常都会就算系真系公司都好啦，都系只眼开只眼闭。 如果你除咗系啲电影 trailer， 基本上就得嘅。 其实都唔得㗎，理论上都唔得㗎，但係佢我未见过告 trailer, 用 trailer 嘅人囉。 咪 trailer 冇，一般 trailer 唔会出事 ,trailer, 我至少未听过人用 trailer。 係呀，我咪话即係理论上系唔得嘅，即係如果唔讲合理引用嘅话，理论上其实都系咩嘅，但係系我从来 never 冇听过任何人用 trailer 嘅片都会俾冲击到嘅，从来冇听过。即 係有关就系你贴相咁啊，如果你用佢放出嚟公式海报啊宣传图嗰啲系冇问题㗎嘛。可以预你可以预咗可以预备用㗎嘛系。你由佢截图，如果动画截图一张半张其实佢都唔睬你㗎。 理论上如果冇公开授权嘅话，其实都系唔得嘅。不过咧，就呢个大家默契嚟噶啦，基本上，甚至如果真系要告上法庭啦，辩方都可以用呢样嘢就抗辩，大家默认咗系可以使用呢啲trailer 啊、海报啊呢类嘢系可以使用，默认咗嘅，即系社会共识作为抗辩理由。系我嘅乜嘢嘅，咁所以就我真系未听过有人告嘅。咁但系佢就直接用咗入边嘅片，咁就 有啲微妙啦。 咁理论上都系唔得嘅，但我就真系好少好少见咁样走去告嘅。咁所以呢个咧，其实我觉得应该纯粹就系系统 YouTube 嘅系统走去喐佢，咁啊应该自动检查，因为系统自动检查系 bot 嚟噶。就算我呢咁嘅 small potato 咧，佢都会 send 到噶。我段片得三个人睇啫，佢就已经打出嚟咯。佢个 content ID 啊，都已经打出嚟噶啦。咁所以咧，佢系咪误会咗啲乜嘢咧？我咧系有可能有咁嘅成分嘅。我睇一睇咁解啫，因为啲人就已经系开始就去鞭挞东影啦。咁样系冇错，东影系呢方面系比较进取嗰边嘅。但系咪真系佢咩？如果佢话佢咁样嘅情况下掟个版权炮嘅话，一有人用版权炮嚟做形容啦。但系理论上版权炮一般系指版权警告，即是三个字要收皮嘅。佢150段片早系删晒啦。即系救佢斩50次添啦，咁但系应该唔系嘅，因为佢个 channel 仲喺度，所以咧佢应该就系收到 content 喺啲声明，咁就将佢下晒架，就系咁简单嘅啫。 保留下啦，因为有时即系怀疑违规被告啦呢样嘢， 因为东影有冇反应我都未知啊。 咪就系咯， 即系呢个 B D 佢单方面话咋， 同埋一样就系东，但系应该就系咁 small 部呢图算罢啦，东影会行理你啦，仲要美国喎。 啊，即系佢到底系真正被下架定系被逼下架？呢两种系唔同嘅样嘢啦。如果系被逼下架嘅话，其实全部都系佢单方面讲啦。咁就系、是，其实我都有被逼下架嘅影片嘅。即系不过我唔讲系咩嚟啦。咁就咁讲鬼佬啦。 好啦，讲喂，既然讲下架，讲下另一讲下，唔系被逼下架啦，系俾人腰斩嘅，就系 Netflix 版真人 Cowboy Bebop 一季收皮。 嗱， 简单理由就系收视不佳。背后原因就大家知道就系呢套嘢由佢公布人，由佢公布由呢个计划开始，我估到佢会收皮。 即系我哋一开始低温已经讲紧啦，老老实实 死硬啊，死捻硬啊！ 结果如大家所料啦，咁就系咁先啦。 人设除咗加杨紫配乐系掂之外，其他全部唔捻掂。 虽然我印象中我之前提嗰阵时候有提到你出咗嚟先屌嘅，咁出咗嚟你而家可以屌了。就咁简单啫。 我都唔想再屌啦，就算之后太多人屌啦。所以之后 Netflix 嘅 One Piece 嘅话，你都可以知道后果点噶啦。 好、哦，咁佢可以系以受呢样嘢受到教训，咁所以然后去搞执翻掂佢噶嘛，即系有超音鼠嘅前例咧，我又未咁悲观嘅。 但系嗰个 Netflix 嚟噶，你估佢都系鱿鱼游戏咁样，大把钱帮佢做宣传咩？你冇人帮佢做宣传，冇人帮佢写线稿，冇人帮佢带风向，系咁噶啦。 都系同一句啦，出咗先屌，即系我唔系话唔好屌，系出咗先屌啦，咁啊，好啦，好咁啊。我哋终于轮到翻啲北方邻国嘅嘢啦，咁啊先讲单我觉得几得意嘅嘢啦吓，即系一个好少正式场合真系见过呢个咪咪嘅，得过一只讲得得三，即系第三次世界大战嘅游戏，咁佢出咗个手游版，佢原本系应该系 PC 嚟嘅，咁啊出咗手游版，咁佢入边咧个地图入边啦，将原本嘅中国嗰个位啦，嗰个国家啦，就写做西台湾。即系如果你对新闻比较留意嘅，或者我哋好似都有提过噶啦，就系、是、之前有啲鬼佬反击呢个中国嗰阵时咧，就系笑鸠佢，话呢条你咩啊？所谓中国不过系西台湾啫嘛，即系就系、是、笑一方面真系笑中国啦，第二方面就挺台湾啦。咁啊呢个少少咪咪啦，咁而家鬼佬啊，如果喺唔爽呢个中国，而佢又对台湾有好感嗰阵时咧，都会提翻呢个词语出嚟嘅。 咁我谂我相信咧就绝对系特登噶啦。咁啊，虽然佢又亦都有啲国家，譬如尼泊尔啊，咁啊变咗做乔治亚呢、這个，我就觉得系可能系无心之失嚟嘅啫。因为佢新疆改成咗维吾尔，咁呢个就好明显系特登噶啦。咁就即系嗱，先讲喺国安法之下，我哋唔支持疆独啊、藏独、新疆乜乜独、乜独噶啊， 乜独都唔支持，乜独除独卵之外 啊。咁啊，而最大嘅躺枪嗰位受害者应该系蒙古，点解咧？所谓嘅外蒙古，即是蒙古嗰个啊，中国会叫做外蒙古嗰、那个嗰、那个、那个国家，唔系内蒙啊。嗰度喺同一张地图入边，俾人叫做 China， 无啦啦被中国。即系我谂系最躺枪嗰位就系蒙古嗰边啦，我唔知系玩紧嘅一部分啦，定系唔小心定系乜嘢啦？呢个就唔肯定了，即系有少少趣闻啦。即系因为第一次真系第一次有人将呢个咪咪做好大都是一个正式嘅游戏作品嚟啊嘛。好啦，第二单北方新闻就其实依就比较大少少啊，老老实实。虽然大陆智慧产权相关嘅嘢咧，就其实都几讲笑噶啦咁啊。但今次系咩事呢？就腾讯咧就佢代理嘅游戏咧，其实好多时咧都会因为佢系全权代理嘅，就会走去告嗰啲抄袭嘢嘅。即系呢个系算系大陆抄袭游戏嘅少数可以反制嘅手段嚟噶啦。即系你大陆好中意抄鬼佬嘢 game 啦，其实佢自己幕内都会互打嘅，唔紧要。总之外国公司如果要想要告，而且想要告得赢咧，好多时都要靠中国嘅代理。咁啊，网易啊、腾讯啊嗰啲都会做噶啦呢样嘢。咁我咧就穿越火线就真系告全民枪战，而且告嗰样好得意就系告地图，因为通常咧大家知道游戏玩法系冇得告噶嘛，呢个我谂大家知啦，游戏玩法、游戏概念呢啲系冇得告嘅，咁但系美术就可以告嘅，咁你美术可以告啊嘛 ，OK， 我咪将个成个嘢重新做过，啊我已经唔同你讲原神啦 ，OK， 即系有啲咧就系连个美术风格都唔同咗啊，但系个骨架系一样嘅，即系呢个入边系地图啦，个地图其实系一模一样嘅，但系佢嗰啲高楼大厦可能又系由以前古代建筑，我变成咗近未来风格，咁啊成个风格唔同咗啦，但系入边个骨架一样嘅，即系栋楼呢度放个楼梯呢度放个斜坡咁样放法呢啲嘢啊，差到十足十，就纯粹换咗个美术风格啫，咁样咧。到底算唔算系侵权呢？其实喺全世界咧都系拗紧嘅，系冇咩好代表性嘅判决嘅。咁但系呢度入边咧，大陆就即系开咗第一枪，就系告佢，佢法院就判决就话呢个骨架系完全相同嘅，系呢个创作关键核心表达，认为应该认定佢系一个图形作品，即系其实佢即系都系当佢系美术一部分，个骨架都当成系美术一部分。所以佢就咁样去判佢构成侵权，咁啊判咗赔2000多万人民币，咁啊其实以全民枪战嘅营收嚟讲，2000多万真系象征式嘅啫。不过就成为咗对游戏地图嘅首例，咁会唔会可以抑制到某啲人太过猖獗嘅抄袭呢？其实系会嘅，但系就你知大陆对犯法呢样嘢几咁唔 care 啦，咁啊好过冇啦。总之就是这么回事。好。咁啊， 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好多新料，第二我哋比较好快搞掂。 其实老老实实， 散料都多咯，散料。 你一开始话多，我都想吐槽噶啦。 唔系，最系多嘅，咪多咯，其实算系一大堆，唔系好多都系急料。 数目其实唔多啊，不过有几单系特别讲得特别长咁解啫，咁啊好啦。 好啊，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最重要系蜘蛛侠，我睇第一日早场啦。 好， 就一即上即睇啊。不过呢套嘢我会讲嘅，我到时唔使开，依下开认资料得噶啦，我一定会讲嘅。好，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